这片沙滩，风吹过来，蓝蓝海洋，我轻轻抖落鞋里的沙，看着我的脚。想念，想念你。